好啦，咁啊讲下另外一套咧，咁啊系呢个蝙蝠侠咧就 V.S 呢个忍者龟， 系 啦，咁啊都好多嘢有共通嘅，咁你系忍者大师又成噶嘛，系咪？咁啊蝙蝠亦都啊巨星啊，即系如果根据 Chris Nolan 版本，佢都系同忍者大师学过忍术啦，咁呢度又未必有呢个关系啦。咁呢度个蝙蝠侠咧，仲要咧翻去咧系着蓝色衫。灰即係藍色袍就灰色衫，即係好似 SMS 咁嘅嗰時嗰個碌咁樣舊嗰個蝙蝠俠個樣嘅，佢就冇跟而家咁成個黑色嗰種咁嘅造型，係啦。咁啊，忍者龜咧都唔係我哋以前見到係四隻係龜咁，或者真人版都係龜咁嘅嚇，個頭都唔係人樣噶嘛，係咪？咁啊呢度咧佢就好怪嘅，四隻咧唔同型嘅。咁其中有一隻咧，成條長面係好似即係好似蜘蛛俠咁嘅面型咁，即係話係一隻綠色嘅任何人啦嚇，即係好古怪嘅。我睇一陣覺得嚇，點解咁樣嘅？有啲忍者龜變咗， 因為一翻開動畫，全部都係咁嘅。 係啊，哇！人咁嘅忍者龜即係人形嘅，咁個龜殼都好，我唔好接受到啊，反而係係咯。反而以前係咁樣個頭真係個龜咁樣，咁反而好啲喎，我覺得係。 系啊，因為而家佢接近翻佢哋啲形象咧，咁佢高矮肥瘦同埋圓同埋方咧，佢就隻隻唔同咧，咁就變咗佢啲形出曬嚟，唔同啲面都唔同嘅面型。 嗯，唔係好得，我真係我接受唔到啦，我就係啦嚇，咁啊咁啦嚇，咁啊嗱，咁啊等下馬仔講啦，呢個我就。 哦，咁其實個故仔都係講阿沙迪咁樣，佢啊入咗嚟同阿忍者大師。 邊個嚟㗎？ 即係忍者龜入邊嗰個大哥，即係我戴 個好似武士，戴咗好似類似武士頭盔咁嗰個啦嚇。係係啊，個咩大腳板個嗰個首領啦，係個首領啦，即係不嬲嗰個啦，係即係不嬲嗰個首領啦。 打嚟打去都係佢㗎啦，一個嘅啫。 我咪仲有隻二空嗰隻一劈路嗰隻嘢啊！ 哦，呢度冇啊，呢度係嘛？ 呢度冇啊，呢度得佢字， 亦都冇出現嗰啲咩啲豬人啊，咩人嗰啲啊，好似 冇帶就係帶普通啲兵嚟嘅。 係啦，就係嗰啲大腳板兵啫，係啦，係啦，咁啊講咩啊？咁啊講忍者大師就勾結呢個啊咩啊沙特啊， 沙特是無線叫沙迪啊， 沙迪啊咁樣咁啊搞咁，咁但係其他嘅葛咸城嘅壞蛋又如何咧？ 哦，咁佢原本又響曬阿咸度嘅，暈曬， 暈曬喺精神病院。 系啊，咁但系其实佢哋嚟到，咁佢哋都系咁抢啲科技嘢，咁其实佢后边有个阴谋，开头冇讲啦，咁我穿埋啦。其实佢都系整个，即系用嗰啲异变源嗰啲嘢，咁捞咗阿朱卡有啲佢嗰啲系化学物质咁咧，咁啊可以整到佢谂个天气，即系Boost Wing 嗰个佢有个天气嗰个控制嗰个机，咁佢偷咗之后咧，加埋落又整可以令到个行星嘅。 即系上次蜘蛛侠啊！加菲仔嗰、那個嗰、那個啦即係落雨，即係整嚿嘢可以落雨咁，等嗰啲嘢落落嚟嗰個機啦。 嗰度話變曬即係人啦，咁佢呢個將佢變曬二變啦，睇下變咩啦，個個都唔同。 係啊，佢個個唔同嘅喎，係啊。咁啊，咁呢度最得意咧，就係呢樣嘢即係真係有發生啊！即係平時呢樣嘢係冇發生嘅嘛，通常 stop 到 係 啊。係啊，唔好睇嘅呢度咧，佢哋全部人都有二變過嘅。咁啊，阿竹卡啊，個個都有嘅，小偷女啊。成班嘅都變曬，即半人半動物，一陣逐個數，跟住最尾咧係整到連阿蝙蝠都變埋蝙蝠怪嘅咁啊！係呢樣嘢係真係最好睇嘅，我覺得成套嘢裏邊呢度係。 咁啊，臨尾有場飛車咁，跟住再大決戰咁，最尾梗係都係忍者龜同蝙蝠佢贏咁啊，搞啲事咁啊， 係啦。個忍者龜又打忍者大師咁樣，係咯， 即係交叉 對 打翻對方敵人 互換打啦，係啦，係咯，沙迪就同阿蝙蝠俠打啦，系啦，咁咯，忍者大師對住四隻忍者龜，系啦， 咁佢中間令到阿朱卡佢哋全部變曬，就其實係拖延阿蝙蝠俠佢哋啲時間嘅。 系，嗱蝙蝠俠嗰邊又有羅賓同阿蝙蝠女嘅，咁其實都唔係話出曬嘅。咁忍者龜好似真係得忍者龜嘅啫，好似佢師傅啊，同埋嗰個同埋阿邊個阿 Megan Fox 都冇出現嘅。 外外婆啊，記者妹啊， 即係都好似都冇出現嘅，同埋好似冇 嘅， 冇得佢四個啊，係啊。咁最尾都係玩一齊食 pizza 嘅，係啊 ，Bruce Wayne 度。 哦， 臨尾好笑，我嘅有啲位啊，無端話唔好走住嘅，食 pizza 先咁啊，最尾好笑。 係咯， 係啊， 咁 cheap 嘅，原來佢 Bruce Wayne 都係食 pizza 嘅啫， 係啊， 咁 Alfred 都有 ，Alfred 都有出現嘅，有攞 pizza 出嚟，係有攞 pizza 出嚟嘅， 係。 就係咁啦，咁咪角色係呢啲啦，咁你要數下啦，咁佢哋變咗啲咩怪物呢，要呢個先係最過癮嘅。 去到阿咸嗰度就阿冰人好似係變咗北極熊啦， 係北極熊冇錯， 係係 Mr. Freeze 啊， 係啦， 冰 即係阿諾斯華森利加做過嗰個啦， 係阿冰好似變咗隻老虎定係豹咁樣，好似 我只應該好似老虎咁嘅嘢，但係最好笑就係佢用翻話，佢近時可以打斷 啊，打翻 妖怪咯，即係佢用嗰招嚟坐學啲人隻鬼， 中個鬼學，哎呀， 佢自己爆腳 啊，係啦，個鬼學硬過佢個膝頭，係啦， 係啦，咁另外啊，稻草人又變咗個烏鴉， 係烏鴉，冇錯， 係啦，咁 仲有烏飛白蛇， 小丑又係白色嘅蛇啊，跟住啊，如果小丑女又好似係狗嚟嘅啫， 白色嘅狗。 唔係佢嗰只狗就好笑啊！佢嗰個頸咧有好多個波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留意啊？ 係， 即係佢頸好似獅子咁圍住一個圈咁，全部都係波嚟嘅。你有冇睇啊？ 佢件衫問題啊？ 佢造型嚟嘅，佢啲裝飾嚟嘅，佢自己。 嚇！佢平時人嗰陣有嘅咩？ 係啊，好似係有。 嗱，佢嗰個領嗰度走出嚟係有啲波嘅嘛，本身做件衫。 係嘅咩？ 衫嚟㗎。係 啊。 佢本身件衫條頸係有啲波。 唔係，佢冇黐條頸嘅人嗰陣時，佢係抌出嚟之後個尾嗰度係啲波嚟㗎，即係條領咯。係啊，係。佢變咗佢隻狗嗰陣時係扯到好行，我唔知啲波黐曬條頸度入邊。 哦，咁樣 ，OK。唔係佢個波嚟嘅。 嚇，應該唔係啩？ 唔係。 哦，我係咁低你變咗咁多成頸，應該係。 嚇。唔係。咁啊 ，Two Face 就好似。變咗好似我唔知咩兩個頭咁嗰啲， 好似 佢左右都擘開咗，變咗兩個面嘅，即係佢變咗有兩個頭，但係又黐住嘅，好似啲蓮仔咁嘅。 係啦，類似。 唔係，肯定唔係貓科嘅，肯定。 唔係貓科。哦。 肯定係貓科啊！ 肯定貓科。哦。 你唔好理佢係咩嚟啦嚇，即係總之兩隻好似啲唔知炮定咩，唔知咩嚟嘅嚇，怪物嚟噶嘛？點知係咩嚟啫嚇？咁啊，總之兩個頭咁咯，變咗有。即係佢唔係左右，即係唔係左右面啊，定左右面都變咗 兩 個 頭啊！佢 但係佢又黐住嘅嚇，咁樣咯，佢就係咁嘅嘢。咁但係又冇乜特別嘅，佢都係開槍嘅啫。 係 咁啊，成個造型都有怪嘅啫。 仲有冇其他？我睇下啊，係 Porter Life 最好笑。如果其實 係 真係變咗棵食人樹， 變咗棵樹。 係啊，係啊，但係嗰棵食人樹只腳真係變咗啲筋咧，佢行到間房咧。佢去到個位係咬唔到佢哋咧，佢真係咬唔到咁啊，掂行掂過咁啊算。 係啦，佢將啲藤嘅伸到好長，跟住諗住捉佢，點知唔夠長咯，唔係樹人咁無限延伸咯，佢哋係咪佢係咯？ 係啊，搞笑嘅我都破曬 Ivy 嗰度就。 嗯。 咁佢叫做各人都因應佢自己某啲嘅特色設計翻只怪物俾佢咁啦，即係好似呢個而家嗰啲時王嗰啲蒙面超人咧，都變啲人啦拉打佢。即係係有設計過噶嘛，即係佢點樣將個樣變成一個怪物咁啊 ？OK 嘅呢度都係咯， 係啊。咁啊，佢又就係講到一忍者龜去到打唔聽啊蝙蝠俠指示咁啊，賴一夜咁，跟住就蝙蝠俠俾啲兵封住啲行動，之後又俾小丑打咗佢變嗰啲變形嗰啲針，跟住就變咗只蝙蝠怪啦佢。 係啦，即係最緊要係蝙蝠俠變蝙蝠怪先犀利啊嘛，即係原來佢變蝙蝠怪無敵嘅。 系啊，佢个个都打佢唔赢啊，变咗。 即系佢变咗恶魔人嚟，应该 系。吓，佢仲要用嗰啲冰嗰啲枪射佢，佢用咗翼可以挡到。 诶，无效嘅，咩都挡晒，即系佢成变咗超人咁咯，识飞嘅，真系识飞嘅，因为有只蝙蝠翼嘅，真系会射。 吓，咁临尾都系佢夹手，吓临尾夹手夹脚咁，忍者龟佢哋一齐同阿罗宾佢哋成扎一齐合力咁啊，将个即系佢啲解毒嗰啲针咯，咁啊插翻去，系啦，等阿蝙蝠变翻人咁啊， 系啦。咁跟住先再打一次嗰個最後決戰嘅，即係呢度未係最後決戰嚟嘅，即係尾二個位度啦。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呢段精彩啲，係 咁即係多人啊嘛。 唔係佢變怪啊，即係你唔係平時嗰啲啊，即係呢個蒙面超人噶嘛，成日班友啊，有變怪啊嘛，係啊，係咯，連蝙蝠都有變喎，係咯，咁你咪特別啲咯，平時唔會見到呢啲嘢睇噶嘛。 冇錯啊！ 咁臨尾嗰個大決戰咁，都係臨佢未攻到佢之前都有場飛車咯，又 系蝙蝠车，同埋呢个忍者龟嗰架 van 吓， 嗰架垃圾车咁嘅 van， 系啦垃圾车，但系里边有好多武器啊咁啊嗰啲咁啦，都系咁啦， 系啦系啦， 咁啊几过瘾嘅一套嘢吓，咁几过瘾嘅系咯， 系啊。系咁如果你话有咩特别，我就系讲佢中间嗰度咧，无端即系阿忍者大师同阿沙迪走去，即放翻阿足卡佢哋成盏事入去啲警位度咧，佢真系斩甩佢个头台，咁后边一插咧，咁成个插点啊，撩起个人咁样嗰啲咯。 暴力好多嘅呢一套嘢成个表现。 系你同埋忍者龟会断手喎，俾人打甩教喎，会 系甩教嘅吓。 嗱呢度系阿边个冇事嘅啫，系阿企鹅冇事嘅啫。 企鹅话冇钱收走咗啊嘛，俾佢 系啊，俾人。 但系佢啲僆俾佢杀晒嘅， 系啊， 系咯。咁跟住佢又唔知咩又放佢走啊，佢话走啊，由佢走啊，又唔理佢。 系啊，唔收钱又放佢走啊嘛。 系啊，同埋开头佢几忍者龟见到咩企鹅，觉得佢好有型啊嘛，其实就系咯，好羡慕好崇拜啊嘛。 嗰度佢支枪有型嘅，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话我把遮多功能，有呢个开枪又可以，又 可以 突出嚟又可以飞啊嘛， 系咯系咯。 咁有一只好似唔知乌蝇定蜜蜂咁嘅，就系咩嚟嘅咧？嗰只 系应该系个博士俾阿沙迪佢捉咗，要佢帮佢整嘢嘅，其实。 哦。即系呢度先有嘅， 唔系佢应该如果动画版其实都有呢个博士出过嘅， 哦系噶， 因为我见过玩具，系因为忍者龟玩具见过有个乌蝇咁嘅有个人嘅，系啊， 我就都唔识呢只系咩嚟嘅真系， 唔系因为旧嗰啲冇咁多嘅，佢而家新嗰啲就好多唔同嗰啲角色都有嘅， 哦， 新嗰啲我冇睇啦，真系， 嗯，系啊， 但我见到啲反斗城玩具咧，哇，嗰啲新忍者龟好样衰喎，又唔系呢啲咁嘅喎。 哦，系啊，一身嗰啲，佢捞咗其他嘢，有啲系好样衰嘅，有啲 衰得好紧要，我形容唔到啊，马仔形容下 吓，咁即系我唔知点讲喎，仲有佢啲样系一暗沉沉，同埋啲衫好怪咁咯，我觉得 咁恶形恶相咁啊，就有少少系， 系咪好似电影版嗰啲咁样咧？其实 唔系电影版啲已经系似翻忍者龟，而家嗰啲系唔似忍者龟嘅， 因为佢哋而家着啲衫同埋。用啲嘢咧已經唔係一定啊，係即係忍者嗰啲嘢。佢有時候用高科技嘅啲嘢會， 係啊，咪即係超級英雄咁咯，即係整到好似 係啊，即係著埋啲科幻衫或者咩咁咯，係啊。 嗯嗯， 因為其實佢中間有好多唔同嘅版本都出過嘅，有啲又可以打機咁，有啲又係啊，即係唔同咯。因為始終佢個古仔，如果你話舊嗰陣時候都有時候打外星人啊，即係佢打太闊啦啲嘢有時候。 系咁但系你造型改到咁犀利咧，真系有啲即系接受唔到。即系嗱，你蝙蝠侠都虽然就系转造型，但系你万变不离其中噶嘛，即系蝙蝠侠嘅特征一定有翻噶嘛。 多啲色啫嘛， 系啊， 即系你就个型咁，你只角尖啲、长啲定短啲都，咁你都系蝙蝠侠咁噶，你唔会话改到佢，哇都唔认得吓呢、這个蝙蝠侠嚟嘅咩？咁即系你唔会咁噶嘛。但系忍者龟真系你，哇真系阿妈都唔认得噶喎，呢、這个忍者龟嚟嘅咩？呢几只，我以为 Power Ranger 嚟添， 吓、嗯、系啊，因为佢啲样同埋大细都唔同啊，就可以完全系唔系嗰样嘢都得噶个样变咯。 系啊，变得好紧要啊啲造型，所以呢个我唔知点解啲人即系可以睇到，我就唔得啊，系啊。 我都系中意即系旧嗰啲啊，新嗰啲始终都系接受唔到嘅，有啲咁样啲样。 你咁样讲，即系净系个眼罩同埋啲武器冇变到嘅，做咩先？ 咁系唔系啦？个眼罩都唔系好似垃圾虫咁绑喺度噶，有啲都搞到好似。三尖八角咁，好似都 係好似有時有啲頭盔咁戴落去都有嘅。 係啊，係啊，好花㗎！ 哇， 戰隊咯， 變到咁啊，唔係扎住布喺度，我明白。 喺佢幾時改到咧？嗰四條友其實係人嚟嘅，平時係嘛變身咁啊？嗯， 係， 我都唔知啊。 即係咩啊？拎個龜殼出嚟變身啊？ 唔知啊，攞間龜苓膏出嚟啩？海天堂咁 今次點解我覺得好睇呢，就是、因為佢始終即係除咗蝙蝠俠嗰度咧，佢頭先你話啲變身嗰啲咗咧，同啲忍者龜有翻佢自己的特色。 唔係我講變身，係嗰班有變怪獸，有變身我唔睇啦，大佬。 嗯， 係，即係我意思話，今次啲忍者龜有翻佢啲特性咯，會有。 嗯。咩咧？咩特性咧？食披薩。 嚇、啊！咪佢每個人咪搞氣氛科技啊，幾個衝突啊，一個。指揮要冷靜啲咁樣，即係全部有翻個性格，嗯、即係你睇 嗰係隊長啊嘛，佢又係咯，講啲嘢。 唔係啊，上刀啊，阿 Leo 係隊長。 你等下馬仔講埋先啦。 係，唔係咁，因為本身你譬如真人版玩咩咧，其實好多嗰時睇咧，即係 Michael Bay 嗰個版本，你真人版你都見到佢四隻龜，其實除咗個紫色嗰隻係即係科技一定係佢之外，其餘你係見到佢少少，但係你啲功用唔係咁大嘅感覺上好似係。 OK。 啊、 你睇 Michael Bay 拍咩係有原本樣嘢 嘅？佢全部都係德國學嘅。 冇。係啊，變形金剛都唔似變形金剛，忍者龜唔似忍者龜噶嘛。 嗯。係，最緊要變咗形啦，都係。 忍者龜咪繼續拍翻 Bad Boys 咯，不過四隻咁樣，都係黑鬼咁。 咪喺度 wrap 咗啊！佢哋有四條友 喺度。咪最多黑鬼咁拍。 係啊。係。係啊，都係咁啊。咁今次啊 OK 咯，我覺得係呢套就 我哋對嗰啲造型啊，真係唔接受。 佢啲畫出嚟啲樣子就麻麻地，但係個睇嗰陣時個感覺就 OK 咯。 係啊， 咁啊要分開兩樣嘢啦，係啦。 嗯， 咁呢度反而啊蝙蝠女咧仲多表現啲嘅，一開場咧就蝙蝠女喺度即係同個科學家做緊訪問咁樣，即係我唔知點解蝙蝠女平時係記者嚟嘅咩？ 又唔係啊，應該唔知喎真 係。係咯。唔知喎、啊，咁嗰度就突然間出現咁，咁佢又變唔切，蝙蝠女仲喺度想打，咁但點知佢都唔見曬啦，啲人之後喺啲煙度咁樣，咁佢話都未有機會插手嘅，咁佢就話俾阿蝙蝠聽咁，有啲咩忍者咁嘅人出現喎，咁啊，咁當然佢講緊嗰啲可能係忍者龜嚟嘅，即係忍者龜好似有打過嘅，開頭嗰度喺個煙裏邊好似， 係啊，唔係佢就係啲兵喺度，跟住咪忍者龜出手搞曬， 係啊。咁啊 ，Batman 咪話即係都唔會不亂嚟咁，咁嗰啲咁樣咯，咁開始嘅，咁就係咁啦，係啦，咁啊，咁啊蝙蝠女喺呢度就即係都幾多表現嘅咧，最尾就唔知點解佢可以打低阿足球，個初就好惡嘅，足球變咗蛇之後， 係咯， 仲纏住啊，係嘛，啊蝙蝠女咁嘅佢掹咗除咗件袍，等佢可以走一甩咁。咁但後屘佢又打翻阿足球，個足球又好驚佢喎，唔知點解，啲牙都甩曬喎。係 啊，一腳就冚到甩 曬。點解喎？最尾係 打一次嗰啲係咯，毒牙係咯。 唔知點解會咁喎？收尾又係咯。咁頭先係咁惡嘅，係 唔知啊？ 唔知啊呢啲， 唔知啊，係啦。咁羅賓啊，好即係手袖仔嘅呢度，反而係又同佢哋鬥快啊咁啊！我刀先咁嗰啲咁啊。 但係呢個羅賓， 呢個羅賓係邊個嚟㗎？ 呢個佢仔嚟。 哦，呢個佢個仔，哦，即係用翻佢個仔，哦，咦，咁即係而家嗰啲，即係呢啲 Batman 系列係一定係延續翻嗰樣嘢嘅喎，唔係話佢仔羅賓嗰樣嘢。 佢而家做應該好少可會再即係開頭嗰啲羅賓仲係細個冇嘅，好似我覺得佢變曬即係變曬。 嗰啲已經係低音啊嗰啲啦。咁但係點解呢度蝙蝠女又變翻細個咁樣？我覺得好似 係啊，呢度又變翻係啊， 係咯。雖然佢又唔係話好細個，但係即係起碼係後生女咁。咁如果你話佢哋都變咗，即係你初代羅賓都變咗 Nightwing 咁，照喺呢個蝙蝠女都唔係咁細個啦。 係啊，正常。 係咯，咁啊唔知點解啦。係因為之前你都見過蝙蝠女又唔係細個嘅，係咯。咁呢樣嘢佢又唔跟喎，又突然間又變翻，係咯。我初初仲以為嗰個唔係蝙蝠女，以為係阿 Megan Fox 嚟嘅。 哦， 即系佢初出场咁又唔知边个嚟噶嘛，咁呢个造型又冇，又佢呢度重新画过咁，系咯，咁佢好似由记者咁，我仲以为嗰个系阿 Megan Fox 嚟嘅， 嗯 嗯， 嗰个叫咩话？ 韩爱宝， 系咯，点知唔系喎，原来蝙蝠女嚟喎，系咯，就咁啦，啊咁你讲翻清楚，蝙蝠女系 Bad Girl 啊， 系 啊，唔系 Bad Woman 啊。 嗯 一陣先講 Batwoman 啦，因為有新碼頭，我寧願叫嗰個做女蝙蝠俠會似啲啊，我覺得 正常應該咁叫嘅。 即如果唔係，你好難分嘅。呢個又蝙蝠女，呢個又蝙蝠女咁，蝙蝠女咪 Bat Girl 係啊 ，Batwoman 就係女蝙蝠俠啊嘛，應該係咁叫啊，係咯。咁都幾型嘅嗰個，一陣再講啦嗰個。 係 如果你一樣咁叫就撈亂嘅真係。 好亂，好亂，係咯。係 啦。 即如果你又有個 Superwoman 嘅 Super Girl， 咁你咪應該分下咧。 系啊， 咁當然暫時又冇啊，又冇 Superwoman， 咁但 Batman 真係有，咁佢分翻清楚啲，好啲係。 唔係，其實如果你話改，咪啊神奇女俠咪係咪台灣定咩？佢哋咪神力女超人 嘅女超人啊嘛， 係啊，咁咪係咯，咪撞咗其實。如果唔講之前咯，神力咁樣。 哦， 女超人啊， 女超人，係。 啊，呢啲咪改得行咯，啲名嘅咪。 嗯，係。 啊 ，OK， 一陣再講女蝙蝠俠啊，係咯，幾型嘅真係嚇，新下頭啊，好似幾好睇啲嘛，係個感覺。係 啊， 嗱，所以唔係一定女睇法就唔好噶，又唔係一定裏邊講 less 又唔好啊，我冇咁講嘅，係你拍得好唔好啫。 冇錯， 係啊，同埋你係咪即係去將嗰樣嘢去砌咁消費啊？個問題係，一陣講啦嗰個，再講女蝙蝠俠嗰陣先係。喂，有冇呢、這個仲冇嘢講？係，係 咁多啦。 忍者龜蝙蝠係呢個啦。OK， 嗱乜唔係喎？都冇咧，冇嗰個台嘅，講唔耐都。呢、這個重點嚟嘅喎。 哦，你話之前 我引申佢一陣，我哋會再講 Marvel 之後啲嘢啊，嗰啲嘅喎，即係點解迪士尼會轉行呢、這個即係其實啲所謂 Marvel 係迪士尼啊嘛，後邊即係 Marvel 電影系列，點解會轉行呢個左膠路線係有關嘅？你講下先，同呢間嘢都好有關係啊。 唔係，因為如果你話忍者。忍者龜啲玩具都有寫呢個台個名，叫做咩？中文就叫做尼克國際兒童頻道啊。 叫做咩話？咩 Nico 咩 Lodion 啊 ？Odion 啊？ 嚇，類似啊 ，N I C K E L O D I O N 啊。 係啦，係啦，斗領台啊嘛 ，Nico 啊。係啦，係咁啊，好耐歷史啊！你唔好以為新啊，你唔好以為 Netflix 好耐㗎啦，從來都動喺度嘅。咁啊，卡通嘅呢件事上面咧，佢係就係出一大扎咧。嗰啲樣好衰嘅卡通人物，即包括咩海綿寶寶啊呢啲咧，非常之受歡迎。咁當然佢亦都有一啲係又唔同嘅，就係、是、呢、這個阿佛塔，即係又唔係阿凡達啊，係嗰個叫咩？降世神通啊，即係個和尚仔個頭有箭嘴嗰、那個嚇。咁嗰個係非常之成功嘅，喺卡通片嘅時候，亦都一個幾唔同嘅路線啦，即係一種亞洲或者似日本動畫嘅嗰種咁嘅做法啦。咁亦都佢裏面講嘅。嗰、那個嘅嗰、那個世界觀即係卡通嘅世界觀，其實塑造得好好嘅， 係 咁係啊。上次到真人版，大家唔 buy 啫。其實我都覺得冇問題㗎，咁上次大家又唔 buy 啦，唔知點解。 香港 因為 M 麗做，因為 M 麗沙麻林啊嘛，那個導演係係啊。 佢香港叫做《神風中極戰士》啊，嗰、那個係 啊， 係嘛？香港咁譯嘅 ，OK 係 啊， 嗯。咁降世神通就邊度譯嘅咧？ 應該台灣，應該台灣啊。 O K， 咁嗰個都係呢個台嘅，其實佢咗好多嘅，但係全部咧，我覺得佢個你可以統一特徵嘅，你啲樣都幾衰嘅，係啊，即係兩個好醜樣嘅 B B， 哇！你想見到係咪喵騰嚟㗎？喂，佬樣咁衰嘅，係即係嗰啲我睇到係憎嘅，其實通常呢扎卡通人物，但係好受歡迎嘅，係，咁啊都係呢個台嘅隻嘢啦嚇，咁啊其實可以話咧，同迪士尼。真係好大嘅對手嚟嘅，其實嚇，係啊， 嗯， 嚇，咁迪士尼都真係俾佢哋搶咗，即係幾成嘅觀眾啦，起碼都嚇。咁你知啦，二五大公司俾人搶幾成唔得㗎啦嘛， 嗯， 係， 唔使搶曬嘅嚇，搶曬死得啦，係咪？或者你唔還擊，或者你唔做嘢咧，咁就得啦。咁啊，所以導致咧，佢哋行另一啲嚇、啊、我哋唔中意嘅路線。咁一陣講啊，呢、這個好嘛？咁呢個台啊，係平時係咪都係呢度做忍者龜㗎？呢個斗領台 應該有做，因為我見到啲忍者龜玩具有呢個名嘅似都 嚇。哦 ，OK， 咁所以今次順理成章就 under 呢個啦。咁但係呢個今次呢一套蝙蝠俠對忍者龜就唔係喺電視播嘅，所以可能有啲暴力成分可以高啲係咪？係 DVD 嚟嘅係嘛？ 仲有 DVD 我見到係啊， 直接出嘅， 直接出碟啊。 O K， 咁就唔同以前，即係 D C 出嗰啲啊，即係華納出嗰啲啊。 其實都係華納啊，不過佢有 crossover 啊，今次係。 哦，即係其實今次都，哦 ，O K， 咁啊係，咁冇理由冇華納嘅，有得蝙蝠俠咪咯。係 咯， 今次叫做聯合出品咁啦，其實係。咁所以特別啲嘅，又同之前就咁蝙蝠或者正義聯盟嗰啲又有啲唔同，係咯。 所以個樣子特別衰咗你話。 啊、都可能係承繼咗呢個 Nico 台嘅一啲特徵，係啦。 要特別衰咁嘅樣。 系，咁啊，一系整再衰啲啊嘛，又唔够系啦， 系啱中间， 啱中间噶嘛，任何人噶嘛，唔系咁蝙蝠点解成变咗任何人多咗两只角啦，蓝色，系嘛，佢又唔系，佢又只不过变翻以前即系旧嗰啲蝙蝠咁蓝色同埋灰色衫咯， 嗯， 即系佢个样都系 serious 嘅，冇变得好衰咁嘅蝙蝠就，或者个配色变翻旧嗰啲咁样，系咯。咁同埋佢嗰個腰帶都係咁收埋啲索啊嗰啲咁嘅飛嗰啲咩唔係飛鏢嗰啲咩飛索頭咧咁、 哦、 收埋好多咁、哦、即係佢都行咗一個好舊蝙蝠嗰隻咁嘅路線嘅呢、這個樣係、嗯、即係好 raw 嘅係 你覺得係有條友上去件底橫走出去打咁嘅感覺嚟？ 因為佢件衫冇乜特別嘅，即係第三。 冇嘅冇嘅，爛嘅。如果變咗蝙蝠俠，想撞爛曬嘅係。除咗個頭罩同條褲都係爛曬嘅，成件嘅。 變咗蝙蝠怪嗰陣時候。 係啊係 啊，變蝙蝠俠再變翻人，你見到成根本係露曬肉嘅啦已經。 係啊。 都仲叫做勉強有著褲同埋，但係佢個頭又唔知點解永遠都仲笠住嗰個面具嘅喎，點都變都係 冇爆嗰邊， 係冇爆， 係啦，唔知點解唔爆喎嗰個面具， 同阿變合衣條褲一樣， 係同嗰個仔仔做嘅，係 啊，變合衣特登揾條咁闊嘅褲嘅，好似佢啊， 唔係佢有彈性嘅嗰條褲， 係啊，有彈性嘅，特登揾嘅佢， 唔係闊啊，係有彈性嘅，係 啊， 佢後屘咁解啊。初初系冇嘅，咁但系初初冇啊，点解条裤都唔爆胎嘅咁啊？唔知啦。OK， 好，咁啊咁啊 ，OK， 好，咁有兴趣睇下呢个一阵，我哋先再讲呢个的口头有几犀利啊！打残迪士尼得几犀利，搞到迪士尼要兵行险着，行啲吓左交啊、基佬啊路线啊，系仲要灌输呢啲概念俾啲小朋友先服啊。 系， 唔 系养啲新兵啊嘛，佢要。 嗯。 啊有啲新機 啊， 中新 兵， 中新機係啊， 係啊，入去嗰啲教啊又要， 嗯， 係啊，即係你再睇埋佢嗰啲，即係睇完嗰啲人啲即係 reaction， 你先覺得得人驚，係啊，我唔知你有冇睇啊，我貼咗上群組啊，一陣先講啦嗰 part， OK。